知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一旦去掉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